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相伴你 perfect。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 perfect。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你 perfect。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在你身边。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早上好，开启全新每一天，欢迎关注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早上好，活力青春每一刻，欢迎来到青年说，我是青年曼宁。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活力982板块，来关注最新的新鲜资讯。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95后毕业生啊，平均半年就跳槽，怎么回事呢？一份来自某职场社交平台的报告显示哈，这个70后的第一份工作呢，要超过4年以后才会跳槽，80后是3.5年，而95后仅仅7个月就辞职了。 再来关注前几天啊，成都地铁的官方微博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说请沈佳奥同学速来地铁站领取你的暑假作业。 逃不了了。 对，原来这位小学生把自己的暑假作业落在了地铁站里面，但是截止到现在，这份暑假作业还是没有被人领取。网友笑谈说，这也是逃避写作业的一种好方式、 对，就故意的吧，是吧？我们再把这个目光啊转向山东看看，在最近山东的淄博哈，23岁的大四学生赵浩啊，每天都在图书馆学习。这赵浩说啊，我的女朋友在一所985大学，他们在一起已经10年了。他最近啊选择了考研，希望自己啊能够配得上自己的女朋友。网友说啊，考个985哈，不如谈个女学霸呢。 再把目光转回北京吧。年轻女孩芳芳为了北漂梦啊，放弃了稳定的事业单位的工作。据了解啊，芳芳是在安徽有一份事业单位的工作，但是却放弃了啊，来到北京做群演，已经北漂了7年。哇！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每一个演员背后都有一个明星梦，但聚光灯外有无数个芳芳。网友点评说，每一个年轻人追逐梦想的心情都值得被尊重。 那么你的梦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把你想说的话发给我们。同时呢，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酒吧，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板块啊。我们今天请来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两位青年学子，一同探访北京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来看看台湾青年眼中的北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台湾青年来到北京，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很多的好奇的地方，因为毕竟文化还是有差异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吧。 今天我们来到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这里啊不仅能够参观大师们的手艺外，还可以亲自体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哦。 哇，那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我现在来的呢，这个是非遗这边一个叫做捏面人在北京特有的一个民俗技艺。那我现在来体验一下，顺便去看看这边的老师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跟我来。面塑啊，俗称捏面人，是用食用面粉作为原料啊，捏造出人物、动物的形象。师傅说，做这个不仅仅需要长期训练下来的手艺，更是要有美感跟想象力，才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面塑，而不是单单临摹而已。这里我只小小体验了一下做简单的猫熊，就手忙脚乱的。所以如果是我自己做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这是一只熊猫。还靠师傅帮了我很多才完成，但真的是很可爱耶。 做好了， 我做的才怪。 在咱们北京啊，过去就是老北京的时候呢，一般的情况下呢，都是在庙会，庙会上面，如果没有庙会的时候呢，就有集市，那这些老艺人呢，他在挑着跳着街传相的。在胡同里边啊，大街上哪儿小孩子多呀，小朋友多，他在哪儿捏，完了喜欢的话，小孩子可以买。他是一种这个街头艺术，一直发展到延续到现在。现在呢，基本上就是每年的庙会或者有什么文化节。 我们看到啊，刚才的那个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早上好，开启全新活力每一天，欢迎关注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早上好，青春活力每一刻，欢迎关注青年说，我是青年曼宁。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活力982板块，来关注最新的新鲜资讯。 我们来关注啊，这个95后毕业生啊，平均半年就跳槽。一份来自某职场平台的这个报告显示哈，70后的第一份工作啊，平均4年半以后才会跳槽呢。那这个80后啊，要3年半，而我们95后啊，不到7个月就辞职了。 前几天啊，成都地铁的官方微博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请沈佳奥同学速来领他的暑假作业。原来啊，这位小学同学呢，把自己的暑假作业落在了地铁站上。不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截止到目前、这份暑假作业到现在还没有被人领取走。网友笑谈说，这真的是一种逃避写作业的好方式啊。 这是真的丢了， 真的 丢了。可不是说老师我丢了然后在家里头找着了，是吗？ 是的 啊，我们再把这个目光转向山东啊。最近在山东淄博啊，有一个23岁的大四学生赵浩，每天都在图书馆学习，怎么回事呢？他有一个女朋友啊，是985大学的。这个女朋友呢，一直在鞭策他，让他好好学习，你要赶上我，对不对？我们才能相配。据说啊，他们俩已经谈恋爱谈了10年了，所以啊，就有网友笑称说，考个985不如谈个女学霸。 是啊，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北京吧。年轻女孩芳芳为了这个北漂梦啊，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曾经在安徽有一份事业单位的工作，但是为了做演员，来到北京做了7年的北漂。接受采访的最后他说到，他说每一个演员都有一个明星梦，但聚光灯光环外有无数个芳芳。网友点评说，每一个追逐梦想的年轻人都值得被尊重。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把您想说的话发给我们，或者你有什么梦想也可以告诉我们啊。同时呢，找到新浪的一直播活力982房间也可以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啊。我们请来了两位台湾的学生啊，到北京的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走一走，来看看台湾青年眼中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今天我们来到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这里啊，不仅能够参观大师们的手艺外，还可以亲自体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哦。 哇哦，那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我现在来的呢，这个是非遗这边一个叫做捏面人在北京特有的一个民俗技艺。那我现在来体验一下，顺便去看看这边的老师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跟我来。面塑啊，俗称捏面人，是用食用面粉作为原料啊，捏造出人物、动物的形象。师傅说，做这个不仅仅需要长期训练下来的手艺，更是要有美感跟想象力，才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面塑，而不是单单临摹而已。这里我只小小体验了一下，做简单的毛熊就手忙脚乱了。所以如果是我自己做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这是一只熊猫。还靠师傅帮了我很多才完成，但真的是很可爱耶。 做好了， 我做的才怪。 在咱们北京啊，过去就是老北京的时候呢，一般的情况下呢，都是在庙会。庙会上面如果没有庙会的时候呢，就有集市。那这些老艺人呢，他这挑着挑啊，就走街串巷的，在胡同里边啊，大街上哪儿小孩子多呀，小朋友多，他在哪儿捏，完了喜欢的话，小孩子可以买。他是一种这个街头艺术，一直发展到延续到现在。现在呢，基本上就是每年的庙会或者有什么文化节，他们都去在那儿去表演，现场去制作。 那其实我在台湾呢，真的是没有看过，我也没体验过这类型的。欢迎，谢谢我来挑战的捏面人大成功，谢谢师傅。 不客气，希望你们常来。 我首先体验了陶刻，就是在核桃上雕刻，多半以人物雕刻为主，有十八罗汉或是弥勒佛等头像。 因为我家传做核雕，核雕很小，当我做到一定时候呢，我觉得它受材质的局限，没办法去展示。后来我就拜师学艺，学的就是雕漆。像这个就是核雕，咱们可以看到这个陶盒上面，咱们可以看到这小船上的人物啊， 是 开的窗户，其实它就是咱们吃的桃子的那个桃核。 虽然我仅只是体验在陶刻花篮里粘上塑料花朵，但是这样就够折腾我了。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的厉害，然后我居然是这样子。我不会摆饰，胶水使用很粗心，手又很抖，根本就插得像菜篮一样。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板块。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青年会客厅。 今天的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到了青年歌手熊汝霖做客直播间啊。我们请导播老师把镜头给到熊老师啊，请熊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熊汝霖。 哇，说到熊老师哈，我一定要说，熊老师是我的童年偶像。当年啊，2006年，也就是央视的那个《梦想中国》刚开播的时候，我每天就是。我都不是坐在电视机前，我是站在电视机前， 不应该是 给熊老师打 call。 趴在电视机前。 谢谢，那样比较有仪式感。 汝霖呢是创作型的歌手啊，同时是2006央视梦想中国的总冠军，流行音乐最高学府美国伯克林音乐学院音乐系的毕业生。 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熊老师之前的演出片段。 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说句实在话，我也有爱，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 哎，这是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翻唱啊。那么今天呢，熊汝霖老师也带来了他自己的新歌，叫做《一窗雨》。我们先请熊老师给大家带来这首歌的现场版。 好的。 向外的雨和你正远去，缓缓的我们各自路上的脚步，给从前的忧愁和欢喜一个结局。你别提会让你流眼泪的旋律，也别恨透吹的手 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走心啊，熊老师唱的，而且让人觉得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之前听这个熊老师唱的，一般都比较摇滚，都比较嗨， 是 吧？ 嗯。 而且之前我听的那个应该叫《波西米亚狂想曲》吧，那个就是放在我的 MP3 里，一直都是单曲循环。 哎，谢谢。 就是旋律非常的美啊，而且早晨听起来就感觉让人很舒服， 对，身心舒畅。 好吧，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我是青年张悦，再会。 我是青年曼宁，一会儿见了。 醒的起点都是最美的瞬间。什么贴的你的今天，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曾经我们都很坚决，爱了就不改变。不要对我说再见，你却再见就结束这一切。能否不要说再见，你的再见说得那么明确。怎么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如果告别能不能再见。我们的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只是在幸福的画面只停格在一瞬间、那些慢吞吞没情的音乐，早说过爱过之后就是离别，早该相信那些语言我们也没有多特别、不要对我说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今天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首先是我的再说一遍，我的童年偶像熊汝霖老师，他是一位歌手，还有就是熊老师的朋友，也是我们的之前已经来过节目的朱琳华大导演。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今天非常的好啊。 今天怎么了呢？ 这个上来呢，就是让我们融入到了艺术当中。 对 啊，因为我们是大咖聊艺术的系列节目的第一期。 没错。 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咱们得有一个这个叫做中间档吧。啊， 中间档。 对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江湖音乐啊。可以吗？ 确实是。因为昨天我们也是被一个非常悲痛的消息刷屏了，也就是金庸先生在昨天下午的时候逝世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不仅仅是文化界让大家觉得非常悲痛的事情，而是整个 国民 嗯 都觉得 深受，就是有华人的地方就很伤心了。 对， 嗯，昨天我刷朋友圈一直刷到凌晨六点啊，早晨睡了一个小时就来了。 你是久久不能平息这个？ 对啊，有两件事情让我心情特别的兴奋 啊，兴奋。 对，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二天早晨能见到熊汝霖老师。 我以为你是因为金庸老师逝世就悲哀，结果你是兴奋。 嗯，好吧。第二件事情就是啊，能听到熊汝霖老师现场演唱歌曲。 哦、 嗯、 谢谢。 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 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的。网友啊，美丽人生他送出了好多玫瑰花哦，谢谢你。 你来吧。 我来吧。其实我之前比较好奇的是，熊老师之前是做过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对吧？ 对对。 嗯，这个是在您说。 99年，我是这个算是现在来说算是老广播人了。99年的时候做了3年，在昆明。在昆明电台当时做了3年，从做到2002年。 嗯， 专门是做音乐广播的。 对，做一个，其实我当时是双语，在中午1:30到2:30的时候做一档节目、 哦、 当时就是介绍这个欧美音乐为主。 嗯， 那个时候是您刚学成归来的时候？ 没有，还没去。 啊，是这样啊。 对对对。 哦，还没有去就开始给大家讲欧美音乐了。 挣学费那个时候。啊，对， 说明那个时候就对这个方面很感兴趣。 从小就比较喜欢。 嗯， 其实对，我觉得就像金庸先生一样， 是不一样的这个流行音乐人、科班出身。 对， 从小弹钢琴，然后受古典音乐教育， 对对对， 成长的。 是的， 我应该是现场听过熊老师弹《出埃及记》。可能你不记得了、 啊那天啊、 就是那天， 对 对, 对, 对, 对，那天那是唯一一次公开演出，这个、 嗯、 就是这20年以来唯一一次公开不唱歌、嗯、表演弹钢琴， 就只弹琴的时候觉得、嗯、哇哇，原来熊老师还可以弹琴。那 我觉得你们真的找很多不一样的元素，比如说像开始的时候、 嗯、 那首 嗯、 说句心里话、我真是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没有听过、 啊、还想听吗？我这儿有好多。 是不是朱老师认识熊老师已经多少年了？ 18岁吧， 对，18岁，对。 哇、哦，那已经很久了，都没有听过这首歌，是吗？ 对，其实我自己的，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电脑硬盘里面有一个文件夹， 嗯、 叫做《我唱过的晚会歌曲》， 嗯、 那个文件夹里面的歌曲更是可以惊呆所有人，我自己都会每次，过一段时间翻出来看一下，哇、哦，我还唱过这个东西。 对，经常会收到那种很惊讶，说、嗯、快看看我曾经是这样子的， 回望自己的过去， 啊、 觉得嗯不可思议。 祝老师也是一个特别让我就是经常会刷新我的这个认识。 啊、为什么呢？ 一个人，就是他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整个是属于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文艺啊，或者是那样的，现在也文艺，但是经常就是他给我看啊，我最近做了一个作品啊，我说哎啊，你做的？对， 好吧，熊老师，做这个广播主持人的时候，现在再来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感受是什么样？ 就像一个这个。退休离休的这个 对对啊， 哇好棒啊，我们这个什么都没有。 上电梯的时候熊老师还在说这个技术革新。 对， 是的， 对，你看我们以前哪里有那么多的这个摄像头啊、 嗯、 这些东西、 嗯嗯、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叫监视器、 嗯、 不是、啊、防止我们在里面不要睡觉、嗯、 在那里啊， 对对 对, 对、 这个东西现在仍然还会有。 对啊， 对， 我去在这个昆明电台还实习过啊，实习了大概1年的时间、 啊、 应该是2010年到2011年 哦、 啊，在那里实习、哦、啊，好像昆 没在， 是昆明电视昆明电视台和昆明电台是在一起的，然后云南、 就是、广播大楼嘛， 对对对、 对， 然后云南 人生轨迹都这么像， 对，云南电视台和云南电台又、嗯、 对对又是另外一栋楼， 对，然后他们两个之间还互相竞争，在整个昆明的市场， 对对对 对, 对，是的， 对，然后有的时候甚至昆明电台会比云南电台做的还好啊， 那是 这样的， 啊、是的， 对，然后我们对每次我进去以后，对老师都给我灌输说，你知道吗？我们昆明电台比云南电台做 的 还好、 哎的那个、我在想正在直播的这个昆明电台和云南电台会不会就 有没有在听、 啊、 对, 对 对对，现在还有很多熟人现在可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听哈、啊、反正我 昆明电台有很多同事后来也转到了省台那边去，反正大家都是互相串。我觉得那个因为云南昆明本来就不大，那个地方 资源共享 了，对，资源也就那么多。 是的啊，而且其实云南的一些音乐也都是非常的棒的啊， 是 啊，而且这叫载歌载舞啊，既能唱又能跳。 我应该去过云南很多次，然后每次都觉得哎呀不要回来了吧，在这儿就很好。 对，而且我像我从小就是在那个楚雄，楚雄是一个彝族自治州，我又是刚好在楚雄州那个文化馆，我家小时候在文化馆，所以周围从小我的周围的叔叔阿姨好像跳舞唱歌 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一个作家。 对，然后就是一个常态的这样的东西，就是反正每年街上哈，每天晚上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现在所谓的这个广场舞，但是你每天吃完晚饭到街上，你真的会看到这些彝族的这些在跳舞，叫我们叫跳脚，就是牵着， 是不是有一次我们 对，有一次看到过，他们拿着那个叫三弦，但是跟北方的三弦不太一样，就是它真的也就是三根线，然后那个琴头呢就弄得像一个龙啊什么的，反正特别漂亮，然后整个是一个几边形，1、2、3、4、5、6、8边形的这样的一个琴，非常有意思。 那您从小接受到的不应该是这种民族类的文化， 并没有 传统文化的， 其实我周围所有人在小时候都喜欢跳脱，拼命的要跳脱自己的这个环境， 我要不一样， 我要不一样，对，可能到了你老了七老八十了，可能你又会有一些回归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熊老师应该也是，就是学西洋音乐这一 对，就是因为想不一样嘛，我太想不一样。 就从小是听着这个贝多芬、莫扎特，然后再成熟一点的时候听，然后就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可能听摇滚啊。 但是其实跟我爷爷有关系，我爷爷就是一个喜欢这个欧美不叫欧美。但就是古典音乐，古典音乐，也喜欢古典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老人，然后就是小时候他就一直在教我这些，听什么贝多芬啊、莫扎特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所以影响吧。 所以我说书香门第是真的， 还好， 是真的，是真的。那后来去了这个音乐学院之后，主修的是哪一类的？ 我主修的就是这个爵士钢琴，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录音。虽然后面也不能说完全没用吧，但是就是为我节省了很多预算，但没有钱做录音的时候自己来， 那也很棒哦。 对， 就是一个 技术型工作， 对，技术型工作。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感觉去上了一个技术学校，这个感觉像上了一个音乐蓝翔。 音乐蓝翔，哦， 对， 那还是 朱老师就是学的就是这个比较厉害了。 朱老师就是学术型 的，他们学的就是学术型的那个，就是我比较弱的那个部分。 并没有，我经常是在那个熊老师那里科普很多这个音乐知识，真的。 据我所知，朱老师应该读了四五个学位吧，是吧？ 并没有， 我特别敬仰的那周老师，他音乐。 如果说这个熊老师是一个音乐实践者的话，我觉得朱老师真的是一个学者，可以说是学者吧。 真的当之有愧，我们要把音乐和那个必须把实践这个一点 要结合起来，所以你们俩就一直是好朋友。 对， 需要互相取长补短的样子， 互相抬杠， 互相怼。 所以我一开始您是从学回来以后就参加了那个梦想中国的比赛，对吧？ 是的，2006年的时候， 中途吧， 中途还没学完我就参加那个梦想中国，然后后来就 不小心得了一个冠军。 对，就是那种所有的那些人， 我就是随便一参加， 本来自己都不想报名，然后别人非要拉着去 啊。也是这样的吗？ 是 真实的，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对， 是不是被你拉的吧？ 不是，被另外一个朋友，另外一个当时是一个，他也是一个非常好云南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在北京，他说他要参加这样一个比赛，就问我要不要去，我说陪他 大家搭伴儿， 对，那我就去呗。然后那天早上反正有10万人吧，大概，反正北京哪儿我忘了，海选，然后就他说好像你不进去的话，你不报个名进去的话，你只能在那个外面，外面特别热，是6月6号，我记得北京，特别热，然后就那就进去吧，因为进去还有躲的地儿，外面真的是什么地儿？ 原来当初只是为了吹空调， 对，我真的就是为了这样一个 为了出空调、吹空调而出道的这个艺人，哇哦！ 当时没有想过要出道吗？ 没有，我当时还是在我的内心深处隐隐的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想做一个 老师， 指挥家， 指挥家，哎， 不是要， 为什么呢？ 不是要去那个百老汇的吗？ 对，当时还，当时也有，但是其实我内心深处小时候还是有古典梦嘛，最早是想做钢琴家，后来弹的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后来就想做指挥家，发现哎呀，记忆力也不行，就是。你不包括到后面做歌手，你可以看得出来，歌词永远记不住啊，包括自己的歌也记不住啊，永远是没有提词器活不了的那样的歌手，所以到后面就渐渐的这个指挥梦也破碎了，然后 钢琴弹不好就去指挥这件事情， 那人生永远都是这样吗？就是我。这个事情做不好，要不我去做个那个， 再试一下其他的。 结果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很完美， 结果就什么都会了，就指挥可以啊，钢琴也不错。 命运就是这样牵引着我一步。 我就很佩服这样的人，我就随便唱了一下歌，然后拿了一个金奖，然后我就默默的做了几年他的粉丝。 是哈，那那个时候有想过自己会得冠军吗？ 没有，绝对没有想。绝对没有。 那个时候我有给你投票啊， 谢谢。 那个时候我们 是那都 是 后面了。其实一开始你看那个场子，十万人，你再自信，你也不会觉得自己会拿个什么冠军什么。真的没有人会这样觉得。 那个应该是经过了多长时间的一个比赛？ 三个月 周期，三个月。 六月份，然后就开始一直住在欢乐谷，因为那个比赛当时是在欢乐谷。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就比，然后就每天都吃完晚饭都去坐两趟过山车到。 为什么要吃完晚饭坐过山车？这个难道不会 消食吗？然后就导致直接到从比完赛2006年比完赛到今天为止，我再也没有踏进过。 坐腻了， 坐伤了， 再也不要让我坐过山车了。 从来不需要 闻到了饭味儿，是不是？ 对。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学成归来，是学习的中途回来陪别人参加了一个比赛，得了冠军，后来又返回到美国去学习了。 有去开了个这个去那个学校里面开了个演唱会，是在哪年来的？ 零九年。 王力宏是不是那个学校？ 是的。09年。 作为优秀校友，又重新回到，对，我印象中王力宏是那个学校毕业的。 对，这现在就多了。 包括韩国的那个鸟叔也是吧。 对，他现在还有， 他也是科班出身啊。 对， 就是现在扩招了， 原来的时候就是亚洲，他亚洲学生很少，就台湾的学生有一些，然后我那会儿去的时候几乎是很少，然后之前有一些吧，然后如果是欧美学生比较有名的校友，像这个Mariah Carey。然后 Alicia Keys、John Mayer， 都是优秀小优秀的这个 学员 ，然后就我就属于真的是很不成器的那种。 就比如说毕业十年返校的时候，那这可以开一个演唱会了。 对，优秀校友才会 24小时全天的。 啊，那个应该对体力有很大的要求吧。 我觉得就是我后来就一直都没有太大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服力的。就后来我就有一次在过年的时候，他们让我录一个这个 Berkeley 的一个校友的一个祝贺新年的，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在那一年我是在这个央视的元旦晚会做音乐总监，然后就刚好后面有个交响乐团，然后就假公济私，然后所有人给我来了一段，然后说了一个啊，对，现在说了一个，就是然后现在好像还 po 在他们的那个校友的那个网站上。 就是不小心又去做了一个音乐总监，又被我发现了。 人生就是这样。 是这样。 我们这儿有一段熊老师其实参加节目的一个视频啊，我们再来 回忆一下。 对，我们把这段PO出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惊呆熊老师好不好？ 惊呆一下啊。 这个才是真正的熊老师的 对，就是 本色。 对，我们的直播间从来没有卡过，就是熊老师高音飙上来以后，直接就卡掉了。 经常开着车，然后就开始嗨。对对，然后整个车厢里面都是。 我突然想想，我是一个，我又唱过，说句心里话，又唱过追梦，哎呀，好分裂。这个在歌手里面、啊， 世界上另一个、 这个、 另一个我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我的可塑性好强。 对啊，对， 是不是哪天要试一下？ 要不要对比一下？ 不要不要。 我觉得我们的主持人很坏哦。 对，哎呦，我真的就好长时间没有看过电视，好像弹吉他是 我。我懂得从军的路上，风吹雨打。 这还是蛮有对比性的啊！ 哎，我怎么听出了刀郎的感觉呢？ 是因为我刚才 心跳快。人间的那个烟火。 好吧，我们还是拉下来吧。就这两个对比一下，还是很有趣的哈。 严老师有点坏。 严老师看着我唱歌，眉头紧皱，然后， 严老师这个表情是这样， 你唱啥呢？你？ 这个摇滚版的，说句心里话， 它确实是不一样的体验哦。 是的，我觉得当时切这个的导播老师也挺坏的，就故意的。 可以看一下严老师的表情 了，想切两个表情比较好的，但是没有。 你还是比较好的，我也确实没有看到过这个片段。 嗯， 我记忆里面都是在我的那个 MP3， 那个时候就是确实是用 MP3 来听那个歌曲的时候，有很多熊老师的歌。 嗯， 那个时候我还各种种草给别人。然后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可能在2011年还是2012年的时候， 这是一个女粉丝的真诚告白。 对，我真的是说这个东西说不完的。2011年、2012年的时候，我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朋友，我的发小给我转了一首歌，说你听这个《妈妈咪呀》特别好听。我说我是很多年前我就已经把这首歌的节奏什么的全部都听清楚了，居然现在才给我听这首歌。他说哦，看来你是真爱。我说我确实是真爱。 谢谢。 嗯。 好吧，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啊。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来了86000人了啊。 嗯， 哇，今天来的人可以、啊、 可能全是熊老师自带流量 没有 然后来的是吗？ 我们争取今天突破10万啊。 嗯， 然后呢像什么红玫瑰什么的就别送了啊，你这个价格太少了。像什么 得送游艇是吗？ 对，游艇啊，航空母舰啊， 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 什么的 小浣熊。 然后最后呢我们让导播老师给折成现金给熊老师 一个人早餐就有、 现在我们有一种套餐叫做海陆空套餐。我觉得我真的是很老土，我之前还问过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朋友们网友们，我说啥叫海陆空套餐？他说就是飞机还有跑车还有游艇就一起送，这叫海陆空套餐。 嗯， 这么厉害。 这个时代真的是神，时代真的不一样。 就那时候其实熊老师做广播节目的时候都是写信吧。 我真的是有一麻袋的信， 一麻袋的信。 熊老师收到的时候已经是那个节目播出一个月 了。对对，我当时有一封信他写了一本，他那个信纸一本，我就惊呆了，现在还在。 嗯， 那个信 留存着。 啊，对， 就是粉丝写给 粉丝写的， 粉丝写的、 啊、听了第一期节目一直听到第十期，然后每期就像我们导播一样，导播都没有他认真，就做各种 笔记， 然后 哪个地方说错了， 还是关爱的角度。 不会是投诉信吧。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做我算是感到了一个我心目中的这个电台主持人的那个尾巴，其实在我之前更那个，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有写信的习惯，到后面好像就不太写信了。 嗯， 但是就是当时，我做电台的时候，基本上当时我们电台主持人都不露脸。 嗯， 哦， 大家都比较有神秘感，都听你的声音。但我声音呢，不是属于特别有魅力的那种，因为我的声音条件，说话来说，我可能唱歌比说话要好一些。 嗯， 但是可能就是我说的一些观点，或者是一些音乐的那个节奏呢，和当时的很多其他主持人不太一样。 嗯， 所以很多人都会喜欢，都特别想见我。 嗯， 但是刚好那个时候我又长得还比较可以。 嗯， 现在不要说现在了，现在已经没法看了。 嗯， 但是当时比较可以，所以整个 第一次电台做听友见面会的时候， 哇， 真的是 大家都惊呆了， 沸腾了 吧，hold住了全场。不信可以问我们的当时共同朋友苏志。 我现在打电话给 好吧，我们这样先进一小段广告啊，回来以后呢，接着看熊老师啊。 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国博啊，西最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和 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首先呢，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房间里面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现在是93000人，争取突破到100000啊。突破到100000呢，曼宁就会给大家唱一首歌，好吗？ 在熊老师面前不敢唱歌。 热烈欢迎啊。昨天的时候其实有一条消息刷爆了朋友圈啊。这条消息还是令大家非常的伤心的。 对。 就是金庸老先生离开了我们。昨天的晚上9点30分左右的时候，我们青年广播的总监武周彤老师呢依然在不遗余力的给我发微信啊，说明天早上一定要就是表达一下对啊金庸老先生的这样的一种缅怀之心啊。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金庸老师吧啊。在熊老师的心目当中，你心目中的金庸是一个什么样的，或者和金庸有关的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心目中的金庸老师就是他的书永远是在我课本下面的那本书。对， 是的是的， 我认他的作品我基本上在课堂上读完的，然后还被那个叫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是租书， 啊， 对， 5毛钱， 很尴尬，我 租了，然后被老师收了，就是《笑傲江湖》三次。 嗯，那你押金是不退的？ 不退的，相当于买了三套这个《笑傲江湖》，真的就是看的特别嗨。然后那个 粉丝、 反正语文课我也看，历史课也喜欢看，然后把书就喜欢这样，那个课本就竖着 啊、 然后就。头这样，然后这放一个作业本，然后我就放在那个下面抽屉的这个下面，然后露一点、然后就这样看，看得太入迷了，那老师有的时候就会 走过来 走嘛， 对， 是的， 看 然后 没发现， 啪的那个书头上一下，然后就是用书本还是什么， 竟敢打我们2006年梦想中国冠军的头， 就是。 其实我觉得我这样的经历的人挺多的，很多就是反正至少我的同学很多都是喜欢在课堂上来读金庸，而且特别是在快要临近考试的时候，我们班的一些学霸，比如像朱老师这样的学霸，就特别有心机，然后就会把书都带到班上来， 然后就 借给别人看。 对， 我还以为 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 讲真， 我朱老师第一次脸红，你知道吗？ 朱老师说：“哎妈呀，被说中了。” 是真的、 没有，讲真，我还真的没有像熊老师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把书放在下面看的这个。 都是光明正大看。 对，拿到上面看。没有，我好像就是金庸老先生的作品，我都是通过影视作品来看、来了解的，所以其实是 那没有书好。 没有书过瘾、 对对对对对，其实属于阿读，但是因为可能女生的原因吧，我觉得就是对这些、就我的青春期里面读什么琼瑶啊，这是什么、或者武侠呀、真的很少。 你是内挂的？ 我、是内挂，就是另外那一挂的，就是从小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开玩笑。但是就是确实没有，就没有看书，但是是通过影视作品、所以像刚刚说的那个《笑傲江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里面的令狐冲啊这样的、这样型。 我觉得我们朱老师就是喜欢李亚鹏，没什么别的原因。 尽管喜欢过、 其实熊老师讲的刚刚讲的那个在课堂上看书我也是有感触。我也讲一个跟动有关的故事、 动有关， 就我 把桌子挖了一个洞，是吧？ 对，我的、 真的 我的同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那课桌是有一个抽屉洞啊。 对， 我的同桌潜心研究啊，拿一个小的这个削铅笔的这个小刀啊，就在这里挖洞，挖了整整一个学期。真的，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每天上课他就在挖洞，就挖了一个这么大的洞， 就拳头大的洞，是吗？ 拳头大的洞， 为了看书， 就是为了看金庸的小说。所以他后来就把那个直接就放， 真的好执 着、直接就放到那个抽屉里，然后就可以非常坦荡的在里面看就直接就是透过这个洞来看。 你看熊老师当初要是也挖洞的话，就不用买三套了，是吗？ 没有没有，就是 因为其实看金庸老先生的小说很长很长，你要把它看完，真的需要很长很长时间， 而且课堂上看特别危险。因为他很多情节特别引人入胜， 突然停， 看进去之后你就忘了这个， 就想比划是吗？ 对， 有的时候连点名叫你都不知道，这旁边的朋友。 听说真爱才会这样，让你突然忘记此刻的时间，进入另外一个时空。 我也有过，我虽然没有在课堂上看，但是我小时候一直是拉手风琴的，然后手风琴你知道它是背在那个身上，然后前面是一个 我真的第一次知道曼宁是拉手风琴的， 不知道吗？我还会弹钢琴，我还会唱歌。 我和曼宁相识就是因为音乐， 对，是这样的。 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我先说我的、 现在马上到十万了。 小时候拉手风琴的时候是前面是谱架，然后谱架旁边放一个椅子，然后把金庸的那个《神雕侠侣》放在椅子上面，因为那个时候练很熟了，不用看谱子。然后我呢，就是眼睛斜着这样拉琴。然后后来有一次，因为我拉琴是不喜欢关门的，因为我觉得关门特别闷。就有一天就暴露了，因为我爸在对面看电视说，会不会就是变成那个斜眼啊，说我以后怎么老是斜着看呢。后来他进来就发现我在这个门后边放了一本《神雕侠侣》，然后当场给我撕掉。后来我爸后悔了，我那个时候就很伤心啊，说怎么可以这样呢，然后我就不理他。结果后来发现我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放学回家的时候，发现我爸在给我粘那本书，后来就给我都粘起来了。然后这个对我对印象特别的深刻。 真好。 所以说带给大家的都是满满的回忆啊。 对， 童年。 我觉得95岁的高龄是一个 94岁 啊、是一个让人喜丧吧。 对， 用老家话叫喜丧是吧。所以说其实也未尝是一个带给大家回忆以后能 更加的缅怀吧，从此再无 真的是一个时代。 而且我小的时候啊，我的那本《神雕侠侣》，我觉得肯定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是那个上面应该标价是几毛钱的那本书，就是 很老， 一看就很有年代了。 那是李亚鹏好像也演过哈。 对啊，他演的就是令狐冲啊。 令狐冲， 但我不是 说神雕侠侣，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你怎么这么跳跃啊？我还在说神雕侠侣，就是为什么我看的是那个， 我一个眼神， 售价3毛钱的一本书，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姥爷先看，我姥爷看完我舅舅看，舅舅看完我看，所以说这是一种传承下来的。 这个作品好像很早了， 很早了。 神雕侠侣里面确实也很感动， 杨过， 杨过，对， 小的时候包括还看《鹿鼎记》，觉得韦小宝好牛啊！ 你就喜欢韦小宝那样的生活， 对，然后我小的时候就会给班里的女同学分别起外号，我觉得自己就是 大双小双， 对，想象中自己就拥有七个老婆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每一部金庸老先生的作品啊，给每个人的回忆和那个情节都是不一样的， 是，就是他真的能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动，我觉得。 是的，好吧，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歌曲，回来以后和熊老师再探讨另外一个板块了，就是其实他除了唱歌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个。 现在变成美食家了， 对，就是叫爱好了。 对，给大家预告一下， 熊老师有很多技能， 对，给大家预告一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哈，刚才我们跟今天我们的嘉宾熊汝霖老师和祝林华老师讲了关于音乐的故事，讲了关于我们小时候读武侠小说的故事。现在呢，我们要聊到的就是熊老师的副业了。听说熊老师很会做菜啊。 还好还好。 哎，为什么会突然对这方面感兴趣呢？ 因为喜欢吃嘛。 难道不是一直都喜欢吃吗？ 其实就像你喜欢听歌，到最后你会太喜欢听歌，最后就导致你想去做歌。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之前有跟熊老师聊过这个话题，因为熊老师自己也，熊老师是一个创作型的这个歌手，因为他自己也作曲啊，做这些，然后他自己可以一个人承包所有，就是你那个 CD 里面就是母带的制作，他一个人可以全部， 就是不让别人赚钱那种， 就是把活自己都全都干。所以喜欢美食好像也是，其实作曲就有一些像做饭，我们 创作， 对， 你把不同的材料放在一块组合起来，然后变成一道精美的菜呈现。 对，但是作为云南人的话，会做什么样的菜，其实我们还是挺期待的哈。 会放折耳根吗？ 我其实很 少。绝对让你们非常的惊讶。绝对让你们非常的惊讶。 我目前做的菜不太放辣，因为我在北京也在了有12年了嘛。那其实我在吃辣这方面有退步，很大很大的退步。然后每次回去云南跟朋友吃饭，我基本上都会被鄙视。吃辣真的很不行。 对， 听说云南人有一个鄙视的一句话，就是行吧行吧，你吃鸳鸯锅吧，是这样吗？ 对， 哇，原来是这样。 对，其实我觉得云南菜还做的还是都挺好的啊，各式各样的都有。 对，云南菜像比如说我们有一道菜叫做土豆，叫做老奶洋芋 啊。 我们那边土豆叫洋芋啊，然后老奶就是老太太， 老太太， 老太太就是 嚼不动嘛，所以那个土豆其实是你先用水煮、煮了之后然后把它捣烂了，捣烂之后但是不是捣成土豆泥，就是还有一点小块那样的情况、再拿油炒和可以和、 那很金味啊对吧，就是所有的味道都可以， 对对对，你 进入到里 面，也可以放辣椒，也可以放辣椒、也可以不放，然后和葱也可以，或者是那个茴香、都可以这样炒，特别好吃、基本上在这些所有的云南菜的餐厅当中都可以点到。 我觉得说起菜来，那个熊老师更加的专业、 对，突然就哎呦，我给你讲什么什么。 最近在研究的就是牛肉做的比较多 啊，牛肉可以有什么样的做法？ 对，牛肉是因为我老看这个美食的一些节目嘛。 最近有一个新的也很棒，陈小青的这个叫《人间》。怎么说来着？陈小青导演最新的一部关于美食的纪录片 啊，纪录片啊，我没看到。 对， 反正今天我特别后悔没有带锅碗瓢盆来。 你的意思是让熊老师现场翻炒一个？ 对啊，咱们直播间只要拥有了镜头，一切皆有可能啊。 因为牛肉的话，其实我觉得从食材上来说还是比较讲究。其实我现在主攻没有所有牛肉，就是牛腩这部分。 对对对，我刚想说，就很荣幸的那个吃到了熊老师做的这个。新创作，然后说啊，我今天又发明了一个什么菜式，然后 对，牛腩是我比较最近感兴趣的。我牛腩的话，做我喜欢买这个坑腩，就是它的肋骨这部分的那个 要自己来比划。 然后当然最好的有香港人说可能崩沙腩啊什么，但其实坑腩挺好的，就是肋骨这部分，然后拿来汆水。我要说一下吗？ 要说 啊，想知道 啊？你 介绍一下，先汆水，汆水很多人有。 网上的网友说大早晨说吃合适吗？ 汆水一定要用凉水开始汆，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说就是水烧开了之后把这个生肉扔下去，其实从凉水汆，然后才可以把那些里面的血水啊这些东西逼出来。 上次吃那个牛腩的部分是哪一块？ 就是坑腩 那个、 对，大家都习惯坑腩。然后就汆完之后，然后马上拿出来浸冰水。 为什么要 这样？它才会 Q 弹，才会嫩， 才会嫩。 然后再来做，然后切也很重要。 有上次拍的那个图有吗？就是那 我好不记得了。我 特别 就是 找一下，我们找一下。 切也是要把那个纹理给切断，不要顺着纹理切。 要切断啊？ 要横纹切嘛，就是要把它切断，这样才不会塞牙。 明白， 就是这个意思。然后 那您又开始崇拜了。 是，你看我的眼睛都是 对对对，那您就开始 眼神开始放光。 对，然后我现在目前比较喜欢的是做那个用柱侯酱来焖牛腩，大家可以去买柱侯酱，就是 广告价 柱子的柱，侯就是那个王侯将相的侯， 柱侯酱、 柱侯酱是一种酱、很多人其实不太用这个酱，但是广东菜里面有很多了。 我在熊老师的推广下，然后已经 get 了。 对，那个东西很人间美味。 是吗？那为什么用的人很少呢？ 就是北方可能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就 北方用豆瓣酱比较多。 那您自己做菜吗？ 对， 曼宁会煮面。 煮面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对对对，煮面 有很多学问在里面。 对，哪怕就是。其实煮面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是汤，如果是汤面的话汤头很重要，第二个是你的配菜很重要。 配菜很重要啊，我配菜都是随便在那个抓的，随便抓一些。 是非常注意细节的人，所以我就说对、包括像做音乐一样都是非常的精益求精。 然后有一次去外地演出，忘了是哪个地方了，然后说我到了酒店里面，我特别饿，我就说有什么吃的吗？他就说我们这边最有名的有一个清水面。我说好啊， 清水面。 然后我还很期待，那既然敢叫这么素雅的名字，那一定那个汤清水应该是怎样哈。结果他真的是就是白水 煮了一碗面 给我，我就放了一点盐，我就惊呆了，这个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有那么 接受， 面如其名。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诚意，做任何东西，做音乐也好，做面也好，做任何事情。 所以其实做美食虽然是个副业，但其实是他的生活态度。 道理一样的， 对对对对。祝老师也是啊，祝老师这个做学问也好，做这个电影也好，然后做剧也好，对吧？ 我们的友谊在这个直播间得到了升华，互相不是这样，互相 我觉得你做这菜不好吃是吗？平常都这样吗？ 没有，确实做得很棒，而且熊老师一般呢，就是有不开心的事情呢，就 吃一顿美食，如果还不开心，那就两顿吧。 对，刚好大家都说这个，现在这个都物价都飞涨嘛。现在我也不刚好，我也不太喜欢去馆子里面，都喜欢自己在家里。 但是我觉得自己做的时候食材也很贵的。我记得上次好像是去买那个牛排，然后可能是我第一次去菜市场买牛排。 菜场买牛排？ 对，就是自己煎的那种。 那谁让你买那么贵的菜？ 然后我就说啊。怎么买这个生的牛肉要这么贵啊，就差点就放在那不要了。 这一点以后一定要向熊老师取经。熊老师经常会告诉我我现在正在哪个菜市场，然后对，而且北京的就是很多不同的菜市场。 北京当然也有非常接地气的便宜的菜市场，当然也有非常高端的菜市场，对，比如说在我心目中比较豪华奢侈的菜市场就是三元里菜市场。 我就是在那个地方买了牛排，我被坑了吧？ 对，那个是我像北京最爱的地方之一啊。对，其实我北京最爱逛的地方并不是什么商场或者是什么那些潮牌店。No， 对我现在的我来说，三元里菜市场，快请我代言吧。 三元里菜市场确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那边一是食材都非常好， 很 新鲜，而且你去那边以后可以买到各种各样你想要买的东西。 对，你比如说你头天晚上去看那个某个不管是广香港的还是国外的美食节目，然后你记下来这道菜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家楼下肯定买不到，然后你去三元里菜场 一定 有。对， 我觉得三元里菜场再不找你代言真的有点亏。 就是卖菜的阿姨们都会标英语的 啊，而且我觉得他们必须得就是学会一首就是能够代表三元里菜市场的歌。我觉得这首歌呢由熊老师来写非常的合适。 好吧，我们接下来进一段歌曲啊，这是熊老师的新歌吧，应该是一首啊， 来听一下。 Trip 让熊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背景吧，因为刚才看到了熊老师整个就是 声情并茂， 对，嗨爆全场的样子啊！ 其实这首歌不是新歌了，这首歌其实是两年前我在家里唱着玩的、翻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那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 Bruno Mars 火星哥的一个歌曲、叫做手榴弹、手雷啊、Grenade、然后我非常喜欢，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是我目前翻唱歌曲翻唱英文歌里面从唱的角度来说唱的最好的。 哇，张越好会挑啊、一挑就挑了一个熊老师觉得最好的， 谢谢完成度最高的一个。 对，因为其实我对英文没有、就根本就无感，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感觉这个旋律特别好听，直接我就倒到库里去了。 哦， 谢谢。 对， 看来昨天张越还是做了功课，怪不得一直兴奋到六点都没睡着。 是的啊。这个根本就没经过我们版权科同意，直接就倒里边了。 谢谢。 好吧，接下来再听一首行吧？ 还要听？ 今天先把那歌听了啊，觉得特别好听啊。 谢谢。 好，把你昨天晚上的那个嗨点。 对。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 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就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国博啊，西在南非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啊，今天我们很厉害啊，请到了熊老师。 今天我们特别厉害，请到了厉害的熊老师。 对啊，还有祝老师啊。 对对对对对。 啊。对，朱老师默默的在啊。 朱老师真的很厉害。上次是我跟孔文搭档的时候，朱老师和他的先生一起来做我们的节目，也是大咖带你聊艺术这个系列。然后当时我跟孔文就是全程心心念啊，就哇，好厉害啊，好感动啊，就是这样子。朱老师比较低调。 好吧，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已经来了13,000人了啊。今天 突破了10万， 突破了10万啊。这主要是自带流量来的啊， 主要是因为那个熊老师一说吃，然后 是的， 然后粉丝就来了， 没错啊，和昨天的3000的观众量啊对比。 什么？ 我们刚才这个聊的是吃啊，我们来看几张熊老师在自己做饭的时候的一些场景吧。 来看一下 啊，这是多大的一个贝壳啊？ 对，那个是我非常 这个叫白贝吧，还是叫？ 它其实。对，它其实有一个名字叫做樱桃炸弹， 樱桃炸弹， 对 ，cherry bomb， 它是属于波士顿那边的一种贝壳。其实贝壳呢，我贝壳类我非常喜欢，但是以生蚝为主，但我喜欢吃生的，就是刺身，然后但最好是自己做。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开生蚝。 开生蚝， 开生蚝真的是一个技术活。你要找到那个角度和就是从它后面的那个部分，它屁股后面的那个部分，从那个地方，用那个蚝刀撬开。然后不要使蛮力，有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从前面，因为觉得前面薄嘛，可能 但是会容易掰碎的， 掰折了， 对，掰碎的， 掰碎掉，然后掰碎掉之后，它那个就它那个渣子就会 掉进去，对， 很麻烦。然后刚才前一张照片，就上一张有个刷子那张照片。那个对，就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生蚝打开之后的一个处理的方法。我认为，非常棒，就是用冰水，然后用刷子刺激它，马上刺激它，用冰水，用这个小刷子这样刺激它，对，然后完事儿之后呢，然后再加上你自己喜欢的酱料，很多人呢喜欢用那个柠檬，但是其实我可以推荐一款，就是用这个红酒醋， 大家可以买到红酒醋。 红酒醋 有一种醋叫红酒醋， 是的， 就是意大利的一个红酒醋，买一个小瓶，那个红色的那个醋，然后那个醋呢你可以跟那个红葱头也好洋葱也好切碎，不用太多，拌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红酒醋汁，然后兑它，真的是人间美味， 超棒啊。 哎呀你看我说着就开始口水就开始 但是我能不能插一句，就是这个生蚝是从哪里买，或者说需要挑什么样的生蚝？ 对，这个是品质一定有要求，不是说随便的生蚝可以拿来生吃。 三元里。 对， 这广告啊。 对，法国蚝啦，但首推肯定是法国蚝嘛，法国蚝，然后有一些美国蚝，这个南非的蚝都可以，还有澳大利亚的都不错，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法国蚝，还有像白玫瑰啊那些都不错。 好的。 沈老师真的是很有研究哎。 怎么吃？一方面是生吃。 生吃，我个人比较喜欢生吃了。但如果说是不是那么顶级标准的这个蚝，那么比如说是国产的蚝，比如说咱们这个大连的 山东烟台乳山蚝， 对，那个可以拿下来做别的东西，比如说做那个就是什么台湾那边叫什么蚵仔煎是吧？对对，也可以做啊， 可以的。 然后或者说用 牡蛎煎 来牡蛎来焗它。都有很多吃法，这个我们觉得回头可以再单开一个节目。 哎，我觉得我们就对对对 对，就是把这锅碗瓢盆什么都去摆在这里。 对对对， 我们 青年说 早，我刚才有给曼宁传一个，就是 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平台上了， 对， 是吧？做饭 就是刚刚传说中那个， 对，哇。 请注意这个我是特地去买的这条围裙。 对，但这个围裙 大厨用的， 是很有型的那种吗？ 对，就是那个就是西餐大厨用的那个。 它上面有挂一个红色的心是吗？ 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我当时给他拍的时候， 对，这个围裙上面还有可以插刀啊、插那些的东西的地方，然后 很专业， 很帅气啊。 好的，我们这期节目看到已经吸引到了很多非洲的这个朋友们在 导播间。对对对，我们在导播间。跟他们打个招呼，你们好， 可以进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看到还有对另外一个可以给大家看， 这是鱼， 这是对， 这是什么？ 真的吗？ 对啊，就上次我去吃的， 他已经忘了他自己做过 这 样的菜。 我想说的是刚刚那个牛腩， 对， 就是然后我很遗憾，就是太美味了，然后上来就开始吃， 没有拍到，没有拍到， 有全部的 啊，有一张全部的啊， 对， 合影， 有一张合影吗？有发过去吗？啊，发过去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现在这个鱼我觉得令我就唯一不满意的一点就这个盘子不行啊， 需要买一个专门的。 其实蒸鱼这个也是 技术活， 很非常简单的一道菜，也就是15分钟以内可以搞定的一道菜，但是很多朋友都不会做，因为很多你去馆子里面点蒸鱼它都是这样蒸，它很简单，这个两句话就说完，你把鱼稍微腌制一下，就是用擦点盐就好了，洗干净之后擦点盐，然后背上来两刀，不来其实也行，但 这个好像就是不来的那个， 对，然后你就放在那个水烧开之后上气儿，然后蒸10到12分钟，然后蒸的时候你可以塞点姜啊葱啊，然后拿出来之后把那水倒了，然后把葱姜都扔了，然后重新切一点新鲜的姜丝儿和葱丝儿铺在上面，然后烧一点油，热油，然后浇上去，然后在边上再撒一点这个蒸鱼豉油，就在边上，不要蒸鱼豉油，不要直接撒在鱼身上，顺着边上。 说起做饭， 它为什么是这样？ 果然是 因为撒在鱼身上的话，它又太咸嘛。 可是就是煸这个油确实是个技术活啊。 看来张老师也会做饭啊。 是的， 就像练那个辣椒油一样的那样。 对对对，哇！我曾经就被烫到，就是整个那个这个腕上全是被油溅的那个泡。后来从此以后我就。就有理由不做饭了。 这个鱼我们就过去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的 这个是什么？ 也是个鱼吧？ 这是 水煮鱼啊。 我们换一个，别老说 鱼。 那这样吧，我换个面吧。 啊，面啊。 哇，这个就我感觉就有云南特色了。 对对对对， 这个绝对是云南特色。 对对对对，这个是就是拌面，其实是 拌面啊。 拌面，然后 就各种碎，就是我回来评价说云南的那个面就是各种碎渣渣， 拌在一起。 对，这个其实没啥可说的吧，大家看一眼就知道怎么 看一眼，对啊， 对， 这个是祝老师的， 祝老师著名的炒饭， 祝老师最拿手的就是蛋炒饭， 终于有了祝老师的拿手饭啊。 这道菜是怎么 啊，这个 好吃在哪里？ 也是各种碎渣渣， 肯定要提前炒鸡蛋。 这个 对对对，先把鸡蛋，这是我最会，就是我觉得留学很多年的人，慢慢都会自己做饭，就是因为在国外中餐厅是最贵的，你就会发现炒个什么辣椒土豆也要好多钱， 好多钱啊。 对，我破解一下哈，我看这个样子，我觉得应该是先炒鸡蛋，炒鸡蛋备用，然后把这些蔬菜丁呢切好，然后先然后就下一个炒， 对对， 我以为是直接铺上去的， 什么 并不是，你看专业的美食家 炒一下下，然后再把饭啊这些东西放上去，然后再加调料。 啊，对， 是不是这个 过程？然后把饭这个饭，而且一定真的是那个剩饭， 隔夜饭， 就是隔夜饭， 隔夜饭。 大家都听过这个星爷的这个。 我用这道菜在韩国征服了好多外国友人。 哇哦，太好了！ 我们俩都。哦，其实我 在美国也做过一个类似的 啊，是吗？ 但是我还加了老干妈， 老干妈那个时候吃辣还可以， 神奇的老干妈， 老干妈炒饭嘛。 这个是粽子吗？ 啊，这个其实不，这是韩国的一个菜。它前面我前面应该有一张图，是正好在一个韩国的一个，也是一个作曲家姐姐家里，对， 这 是韩国一个作曲家姐姐家，他就教我用韩国的这个菜叶子，然后过水，然后包。就饭团，其实是、 哦、对对 对， 有点像饭团。对， 它是什么菜呀、啊？ 它是一种叶子，具体是什么菜我忘记了。 有点像那个就是我们吃的海苔吧。有点像那个吗？ 对，它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它并不是海苔，它这个叶子的味道非常的好，但它在新鲜的时候就不好吃，有味儿，但是过了水以后很好吃。然后这个饭是做好了的，然后包起来，对， 就有那个叶香， 对对，特别好吃。 这是沙拉啊， 吃的时候不吃叶子吧？ 叶子也吃 掉，也吃是吧？ 也吃啊， 吃掉，对，连饭团一起吃掉的。 我记得我有吃过啊，在韩国的时候，就是他给你一个一盘米饭， 是的 啊，然后你自己往里面放，包起来就可以吃。 那个叫厨母板，就是拳头饭，就是你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 握着吃，对，就是像握拳头一样， 对对，握着就可以吃， 对对。他这个、 我觉得我真的好可怜啊！怎么感觉什么都没有吃过，然后自己也不会做。 这是 吴老师啥时候请我吃？ 好的， 好吧，这是这个是那个全景吗？不是，这边这个 下 这个是 全 景哇。这个就是传说中那个牛腩。 我们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张悦快钻到电脑里头了。 炒牛肝菌 啊， 这个牛肝菌绝对是云南特色。 张老师要钻到里面去了， 对 对对， 云南特色， 钻到电脑里炒。 其实我感觉啊，熊老师做的饭还是有云南派系的感觉的， 有一些， 只是没有辣椒的云南菜。 对，一看就是因为第一呢，云南菜呢往往都喜欢拿碗盛，菜都是 这明明有两个盘子。 非要盯着那个碗啊！ 对 啊、第二就是各种菌类，然后炒在一起。 哦、菌类，菌类确实是云南菜的一个特色。 听说云南的松茸就很便宜。 其实跟哪儿比吧？但其实你在云南，你松茸跟白菜比，它也不便宜。 但是云南的那个松茸好像经常都是配送到日本。 对对 对 对 对， 日本是不是按克买的送过去？ 对，然后还有松露。松露也是，也没那么贵，因为在欧洲的话当然很贵啊，但是它其实不一样的，其实虽然都是松露哈，但其实味道啊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还是有差别， 但是不一样它也是松露嘛，所以但我们那边吃松露好豪气的，都是直接切片然后煎着吃， 哇，好奢侈，好奢侈， 厉害， 意大利的都是擦擦两下， 我们来看这张图啊，这 是朱老师行事大于内容的这个做菜， 这是 我是为了衬托熊老师的技术派，我是这就是一个甜瓜加、 这是甜瓜啊，我还以为是 面呢， 我也是以为是面， 是馍什么一类的。 我这形式大于内容的这个是我的主创，对， 好看的，哇，这个很漂亮， 这个 我真的要说一下，这是我的一个主创，就是这是我想到的，就是因为我觉得青菜嘛，过完水就过水一下就好了，不需要用油炒。 我觉得这个摆起来真的很麻烦。 一 片一片的摆吗？ 中间是什么香菇是吗？ 香菇 香 菇啊，所以它其实就是都是过的水啊， 没有香菇是炒过的， 香菇是炒过的， 香菇是炒过的，对， 这是 感觉自己也要学做菜了呢。 这个菜原来那个就是那个唐朝乐队那个五哥，他太太去我家吃完之后，然后回去以后就发明了各种这种水套的菜，然后加配菜配起来，真的 就开始复刻了。 对对对。 好吧，今天我们 西兰花和胡萝卜也是水烫的吧？ 嗯，应该是啊。 我是形式大于内容， 它看起来很漂亮， 茄子是吗？ 对， 很漂亮啊。曼宁，你有会做饭吗？ 曼宁刚才说跟熊老师说了，只会煮面， 只会煮面、啊 可能煮的还不太好吃， 清水面， 因为我不太会那个呛那个油、因为有的时候会要加一点味道的话会呛那个油，但是我不会，我就只会加把各种调料加进去。 我记得很多年前熊老师语重心长的跟我说过一句话，说在我的家乡不会做菜的女生真的 嫁不出去 了， 怎么办？ 对对 哦。而且我觉得还不一定能会做，还得做得好。 以后我才那个发愤图强，就是一定要会做、哦。 其实做饭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不要把它当一个特别。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做饭的这个一个人做饭的这个成本会很高。就首先我要自己买菜、买完菜、洗菜、选菜、做饭， 这是熊老师的艺术。 我觉得哇，要很久，然后做完菜了，然后自己吃完还得自己洗，我觉得啊。还不如叫外卖。 但是其实刚才祝老师也说做菜其实也是一种创作啊， 对， 就是感觉中国菜是一种意识流派啊，就是每个人同样的一个这种素材啊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当然 对，你就像看写这个一些菜谱的人啊，都往往都写的时候叫做盐酌情少许，就是酌情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根据自己的意识来放这个盐、或者放这个醋， 特别像我们的古琴谱是吗？ 古琴谱是什么呀？ 古琴谱 就是有些他记得不会那么的精准、 中国的音乐好多就有散板嘛、 对， 散板 不像线谱啊这样会记得就是几拍就是几拍， 对对对、就是你自己来吧、自己感受、 就是少许， 是的，少许。所以做饭未尝也是一种创作。 对呀、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可以想很多的事情， 可以想很多事情， 创作作曲啊、音乐啊、 对， 没有，我是都是很安住其心的，做饭就做饭， 就只想做饭， 安住其心， 不会边做的时候边唱歌吗？ 但是最 尊重这个饭， 是的，但是最讨厌的是自己在做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不会做的在那里指指点点。 哎，不对，你这个放太久了。 是这样的吗？ 对，这个其实这件事情跟开车 很像，我都是很安静的， 对 吧？ 开车很像、 开车你也很烦，旁边副驾的那个人就 好形象啊！ 哎呀，吓死我了！ 对，就明明没有什么情况，都还会出现情况， 而且会吓你一 跳，经常会被旁边的人吓到嘛？ 对， 对啊， 是的啊， 惨叫一声，你不知道怎么了。 好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当然如果您现在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律调到 FM98.2AM927 来收听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青年歌手熊汝霖啊，还有祝老师啊，两位啊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刚才聊了唱歌了啊， 又聊了美食 啊，当然还聊了金庸 武侠小说 啊，包括美食当中的这个旁边有人指指点点做饭啊，非常不爽这些事情啊。 不知道熊老师以后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对，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熊老师未来的规划吧。 未来啊， 就聊到往往一个节目聊到未来规划的时候就快结束了。 展望未来嘛，对啊，三段嘛。展望未来，对啊，也想写一点作品、 还想去做指挥吗？ 哎呀，这怕是不行。对，对， 很 想跟这个祝老师做点事儿嘛，反正对，祝老师拍点东西，然后 说句心里话啊， 贡献点音乐啊啥的，对吧？对，就是 熊老师的才华应该让更多的人感受。 对， 反正我觉得就是唱歌也唱那么多年了，反正除了流行歌之外呢，也还想拓展一些自己的想尝试的一些领域。倒没有说是去拍电影，但是就是还想比如说像舞台啊这些什么话剧啊、音乐剧啊这些东西还是想去做一些东西。但电影的音乐其实以前也有做过。另外呢，其实我想在这个美食上，其实做饭这件事情上，我还是真的想认真的去学习 做一个美食节目。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档美食节目什么的。 好， 这样吧，我们就规划一下未来吧。我们青年说诚挚的邀请熊老师， 在 周 五开一档美食节目， 每周在我们青年说开一个板块，把这个 美食加进去， 对，美食加进去， 不能生火吧？ 这样吧，我们就直接把成品带过来啊，也可以展示一下， 哎，现场试吃是吗？ 对，可以现场试吃， 我都试吃员， 对， 可以， 这我觉得试吃员会抢着来的，大家， 对，每天这个给青年曼宁。 教一道菜啊。 曼宁有口福了是吗？ 对， 那曼宁以后怎么上镜啊？ 我们可以做一年的这个美食节目，第二年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减肥节目， 往未来三年规划一做。 就你胖的不冤枉，但是我可以帮你瘦下来。倒是也可以 啊。 然后这个拍摄呢，就由我们的助导演来负责了，是不是？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很成品、 很完美的一个闭环， 感觉我们设想的很棒。 在音乐方面还会出一些新歌吗？ 对。现在我基本上今年每个月都在发歌， 每个月。 对， 今天早上还发了一首新歌，对，我们在来路上再说。 对，今天早上刚好是那个双世宠妃二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电影的网络电视的一个插曲，今天刚刚上线。 是吗？曼宁可以 在什么平台上线了呢？ 在 曼宁可以搜一下，直接放一下。 是一个过亿的 QQ 音乐 的这个网大。 对对对，我可以发给你，没事的。 哇哦， 太棒了。 跟之前的曲风也很不像 中国风，我很少唱中国风， 对对对， 但是这个 很 棒。对， 我们在来的路上还刚有 哇 有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听到这个熊老师今天刚刚新鲜出炉的歌曲 叫全球首发。 最近我、哦、对最近我都在说那个熊老师特别的高产、哎， 我发给曼宁。 就看来做饭其实还是有 是啊、 对创作灵感的。 对， 发了， 带来了他很多的新鲜的这个不同的灵感。 还是有创作灵感啊。这是一个 MP4 吗？还是 MP3？ MP3 啊。那 也有 MP4 啊，可以拿一个 MP4 过来啊，可以， 就是有视频的对吧？ 有视频的。 有。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不仅听还可以看。我们10万网友都在密切的期待呀，现在掉粉了，掉了93000了 啊。 为了听到曼宁的歌声，请各位那个听众再听一下。 对啊， 下面那个是视频。好的， 你看曼妮就急迫地站起来了啊。今天的聊天真的很开心。包括 谢谢， 包括跟祝老师，下次还可以有合作啊，把熊老师搬到这个。 对对对，我们这个下一期节目都已经规划好了。 明显的感到大家在聊非专业的做饭时候都更有激情。 是的，是的啊，每一次当这样的聊天开始在早间节目的时候，对，就会感到很兴奋。 其实很多事情我发现，就是比如说我经常观察楼下跳广场舞的大妈，他们在退休以后跳广场舞的热情比他在上班的时候都要高涨。就像我做饭就比我搞音乐要热情要更加高涨。 所以还是要热爱。 确实是这样。 要热爱。 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啊，也是我们之前来过我们大咖带你聊艺术系列的我们朱老师的爱人王珏老师。王珏老师未来呢也会带3期不同的这个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上，而且呢我给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王珏老师带的并不是他的作曲专业的学生，带的都是其他专业的学生。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因为热爱热爱，而且不是专业，他就是发自内心的爱，所以他一直会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就有很多的动力和热情。所以王珏老师觉得这样的学生他反而会更加喜欢，所以未来呢在5号、6号、7号我们会见到这3期不同的嘉宾，也是大咖带你聊艺术的这个系列。到时候呢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故事，我觉得一定会有的。 期待一下吧。我们可以把大咖聊艺术这个系列做得越来越精品啊。下次争取熊老师可以继续带着新歌也可以过来啊。 好呀， 包括带着新的美食节目。 都直接带节目来了。来熊老师、 可以开一板块。就今天就是我们取名叫三元里。这个 找他们冠名， 一定要三元里。对， 给我办个年卡。 每天就刷刷刷是吗？ 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我看到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加紧的去放这个视频啊。 对 啊，可能因为技术的原因现在还放不过来啊，有机会我们再来播 吧。好的， 好 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 Holy Music。 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曼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最善良的星星，我依然愿意。